大家好，我是 Rick 先网台大典共聚会和其他所有节目的 Kelvin。Rick 在2018世界杯有什么看点呢？咁今年主办就俄罗斯，个看点梗系格鲁吉纳酒啦。格鲁吉纳酒7000年嘅历史，可谓葡萄酒嘅发源地，所以俄罗斯人好中意饮呢个皇室成员都中意饮。而身为格鲁吉纳人嘅，中意饮。而身为格鲁吉纳人嘅史达咧，都系最中意饮格鲁吉纳酒嘅。所以今年无论你捧边队都好，最重要都系饮格鲁吉纳酒。Rick 在2018世界杯网上睇网上听，饮住格鲁吉纳酒一齐睇。想饮格鲁吉纳葡萄酒，梗系揾格边诺或者揾小弟啦。 EV 华人 Peter 爸爸粉果上位阿俊点子冰冰。 好，翻到嚟今集点子冰冰，哇，好乸耐冇录过冰冰啦！好啦，咁点解要录冰冰呢？咁其实呢就 因为要交功课， 冇错。咁啊，因为嗱，今集咧先讲一讲人嘅先。咁原本史主持就话嚟嘅，但系就 O T 啦。跟住 Peter 爸爸就失咗踪啦。Ryan 就唔记得咗要录音啦。咁啊，所以咧情况咧就得翻 EV 我啦。 仲有我失踪咗好耐嘅上位。 哇！仲喺度冷笑緊嘅俊啦， 冇錯啦。咁我哋就決定三個呢就錄咗呢一集冰冰去嘅。咁其實呢我哋錄冰冰之前嘅不論係戀愛啦，或者係睇一啲比較有趣啲嘅影片啦，都係比而家呢個節目呢係有趣得多㗎。 上環嗰條片啦。 起身起身 定個閉。 我錄 大家以為睇緊世界盃。即係原來世界盃都唔夠呢啲咁精彩咁吸引。 咁啊，所以我哋三條 喺度。 我哋三條 人睇啲人睇嗰個草地上面肉搏咋嘛。 佢都唔係一個草地啊。 唔係，我即係話世界盃係。 係唔同嘅肉搏冇錯。 OK,OK、okay, okay。 好啦，咁啊，咁返返正題先。咁我哋雖然之前聽得咁興奮啦，但返嚟做節目呢都有啲正經嘢呢要同一交代返嘅。咁所以就要錄返個節目咁樣啦。咁啊，首先呢就基本上呢就基本上我就好耐冇出現過喺冰冰度啦。 你都知咧。 咁你係咪已經轉咗去其他節目啦？ 係咯，已經轉咗會㗎喎。聽聞 你明白每禮拜日要無啦抽多一日翻到嚟咧，冇假放咧，係好撚大鑊㗎。你明唔明啊？係咪先？ 即係呢句説話唔係對住我講嘅。即係唔係我哋講嘅，係對住兩位阿總講嘅。 係啦。 唔係，其實佢只係想同你講，屌，不如你錄音轉一轉嗰個日子。 係啦。 其實同我哋講嘅，你哋唔好錄星期日啦。 喂，你唔好講笑，嗰日我真係撞到阿 man man， 跟住佢話係禮拜日唔係咁得。如果真係第時可能真係轉轉日子可以。 諗諗佢啦。 係咪呀，如果真係要轉。 諗諗佢啦。 不過到時我哋又唔得呀。 係呀。咁啊， 到時真係個命命得。 唔係技術上嘅問題，呢啲遲啲先再解決啦 ,ok。咁啊，總之就還一還債先。咁啊，同埋有啲嘢要公布返嘅。咁有三樣事務嘅。咁第一樣事務呢就係因為太耐冇講過啦，所以呢基本上呢一啲新聞呢我哋 update 返啦，呢一集節目主要係。咁啊，其次就係我哋個 PDF 啦 ,ok。咁啊，因為 PDF 呢其實全員嘅功課除咗史主持之外呢就已經交齊㗎啦。 喔、哦、公開批鬥啦而家。 係啦，公開批鬥啦。咁啊，所以呢就要開始進入呢一個嘅文字校對啦，同埋即將要 pass 俾 Benson 做呢一個嘅編輯嘅工作嘅。咁啊，預計會比原定日子又再遲啲推出咁樣啦。咁啊，可能七月尾咁樣啦。咁到時大家再留意公佈啦。咁啊，第三樣嘢呢就是關於點子飛機杯嘅。 哇！ 係啊，有人問我嘅話會唔會搞咁樣？ 邊個問你啊？ 有啲即係上嚟做嘉賓嘅、 哦、 上次玩完之後幾好玩喎，一齊約出嚟咁啊，再踢多場啦咁樣。 佢真係好記性啊！ 係啊，咁身為一個肥仔你嚟講咧，就覺得呢個天時咧又大雨啦，又暴曬啦。 咁係咪應該會踢嗰啲室內嗰啲有冷氣嗰啲啊？ 咦？ 係咪嗰啲應該？ 好似有得諗喎、啊， 即係入邊得三個人，然之三對三咁樣啫嘛。 你係咪想講緊有啲有條龍嗰啲地方？ 哦、可能係 飛飛下嗰啲嘛。 係係飛飛 嗰啲咯， 但係嗰啲好貴喎、啊。對於我們這些啊 只是想 勾踢的人士來說比較困難啊。 不是比較好地方來學習。 沒錯，那所以呢就應該會在秋天的時候呢才會考慮舉行啦。留意是考慮而已。 係未必會舉行㗎。OK， 咁啊，所以呢就嗱呢幾樣嘢呢就要交代返先嘅。咁樣呢，所以呢就而家呢就落返去第一個 point 啦，就係、是高呼返未錄節目到而家嘅一啲新聞啦。咁其實都唔會講晒㗎啦，都係精選返、一堆出嚟咁同大家高呼啦。咁主要大家喺個夏天裏面，除咗個世界杯之外，都留意緊球會嘅人事變動啦，同埋一啲熱身賽呀，或者開季之後嘅少少安排同埋消息咁樣嘅。咁啊，所以呢就先嚟第一 part 啦，就係高呼返所有轉會嘅加盟同埋續約先咁樣。咁、第一單要講嘅呢，咁啊，今年我哋又開始買龍門喇噃，買咗幾多個龍門大家知唔知呢？ 買幾多龍門？ 買？ 係啊，買啊。 哦，咁咪計埋啲細路， 計埋啲細路啊，計埋啲細路。 設備係咪？ 我估四個。 四個。 我印象中好似即係如果有出個 announcement 嗰啲兩個啫。 兩個邊兩個？ 靚佬 啊，同埋。 同埋嗰個係咪喺青年隊新加盟嗰個？ 係，冇錯，阿俊好記性啊。咁啊，先講青年軍嗰個先啦。青年軍嗰個咧就愛沙尼亞嘅門將嚟嘅。咁啊，係啦，呢個好奇怪喎、這個， 未聽過真 係。嗱呢、這個個眼，嗱呢、這個球員咧，原本咧就喺呢個白禮頓同埋曼聯嗰度咧就進行試訓嘅。 哦。 咁呢個咧就叫咩名咧？啊，同我哋 Red 狗好有關係嘅，叫阿 Carl。 嗯， 係啦，係 Carl Jacob Haylen。靠 Job 級希廉，咁呢一個門將咧就U 十七級別嘅咁樣，咁啊 announcement 咧就由愛沙尼亞嘅足協啊就官方公布嘅， 哇， 就唔係由阿仙奴方面公布嘅，咁咧就據聞咧就係佢個經理人咧就係、前阿仙奴嘅門將啊，阿 Matt Palm 啊 ，Matt， 大家有冇印象啊？2005-2006年啱啱搬入酋長球場嗰一年咧。踢第三號門將最尾嗰場出咗一場聯賽，咁大把嘅 Matt Palm 咧， 真係唔識啊！ 真係唔識咧。咁啊，做咗而家做咗經理人啦，咁啊協助呢一個球員咧就加盟咗阿仙奴嘅，咁就簽咗一年嘅青訓獎學金合約嘅。咁啊，據聞咧嗰張合約完到佢18歲嘅時候咧，就自動失效噶啦。就會轉簽呢個職業合球員合約呢就簽3年嘅，咁轉會費就免費，經理人嗰筆錢呢都唔係話太貴，因為都係 Matt Palm 啫咁樣。咁啊，根據 Peter 爸爸所表示呢，佢就話呢個球員呢非常之高大， 呢個 quotation 咁嘅， 係有 quotation。咁啊，但係就我覺得嗱，呢個球員呢就嚟緊呢就應該會喺 U18 嘅級別嘅梯隊裏面呢就打滾嘅。咁因為 U18 方面呢就亦都有新消息呢，就話啊奧江和之前講過話或者會離隊嘅奧江和呢啊估唔到喎，簽返俾阿仙奴喎。咁啊嚟緊呢一個尼日利亞溝英格蘭血統嘅球員呢就好大機會呢。 我你講和武係咪啊 ？Form form 啊嘛，係啦。 Form form 係啦。 哦 ，form 呢個 唔係 form 唔係 form， 我 係 form Matt Palm。 我依咁呢個真 係 form Matt Palm Matt Palm Matt Palm。哦，呢個唔係 ，sorry， 記錯。 form 係繼續。 咁講翻先，咁啊 U18 方面就應該會由呢兩個門將咧就負責擔任，而我哋比較推崇嘅維珍尼亞阿處女門將咧。就應該會升咗上 U23 噶，咁、至於另一個 Leno， 利華古信，1950萬磅， 哇，都1900萬磅， 都犀利啊， 唔係咯， 啊，500萬磅，係啦 ，C 1950萬磅， 冇呢個價錢， 合約年期5年 ，C 字嗰時係 1100萬磅 到， 正值當打嘛呢、這個， 係、啦。但係轉會費嘅 10% 就會交俾斯特加嘅，因為嗰個所謂嘅二次轉會條款係啦，或者個青訓賠償金咁樣啦，咁啊有唔同版本嘅，咁唔知啦，總之 10% 分到我嗰邊啦。咁啊 ，Leno 大家點睇咧？其實嗱，一陣睇好都得㗎。 唔係，我呢個真係 冇乜點留意， 我覺得佢係反應係幾快嘅呢個龍門 打反應，咁咪 同埋，但係佢係嗰啲咧穩陣波係會救到嘅人嚟嘅。 OK， 即係比較少甩漏嘅佢係 比較少甩漏，即係進化版嘅斯石斯嚟。如果打反應嘅話， 可以咁，因為佢係嗰啲一對一嘅情況都幾犀利嘅，或者係 幾犀利， 係啦，就係神救嗰啲咯，就係反應得好快。 但係佢會唔會係比較常出擊嗰只德國型門將咧？ 佢就應該就好少出擊嘅，因為通常咧都俾人打到入去嘅。利華古信有時係、即係俾人打翻入去，即係佢好少話後防空曬噶嘛。利華古信係、通常都係俾人 打翻入去，咁知有反應出嚟嘅，即係嗰個。 阿仙奴就兩回事喎。係 啊，係咁就睇點啦。嗱， 防好多空制。 係啦，因為冇錯，利華嗰陣就好少後防冇殺人，俾人單刀嗰啲嘅就比較少。 係，咁所以呢一個就嗱，我自己會咁睇啦。嗱，而家個龍門梯隊結構就係獅子會老咗啦，奧斯賓拿就嗱，奧斯賓拿好奇怪㗎。根據上個月中咧，其實有一份經理人嗰份收錢嗰份報告啊，就話其實奧斯賓拿有一筆數咧喺上年11月咧就過數，咁好可能係簽字費嚟嘅。咁會唔會奧斯賓拿係 過埋世界盃就 續咗約咧？其實，咁如果佢係續咗約嘅話，咁獅子走嘅機會又大，但係奧斯賓拿又會唔會繼續甘心喺度做個二號籠咧？因為據聞馬 賽三號嘅咯喎， 係啦，據聞馬賽嗰方面咧就會。就真係對佢有興趣㗎喎、哦。同埋你再計返喎，有個馬天尼斯回流咗度，雖然我覺得馬天尼斯係有機會買走嘅、 繼續外借 26, 因為其實同 Nelo 同一樣咁大咗嘛，都係26歲咗嘛。 唔、會啦，應該買應該。 如果套現到咪套現囉。 應該都諗住有一走嘅、可能。 返去西班牙啫、馬天尼斯應該都 有機會㗎，西班牙啲中下游球會囉。 因為佢踢基達菲㗎嘛，前嗰排係。 係啦。 後備你仲有又有 Matt Mars。係 啦。 又有黑達。咪咯， 黑特冇，黑特走啦， 走添啊， 黑特走啦， 黑特走添，哦， 系啦，咁所以就，门将嗰个位依然都系啊，嚟紧就应该会，我自己会觉得会清两个嘅，咁拿波里嗰边就话想整狮子啊， 俾着你想清狮子定清奥斯宾啊？ 咁认真讲，如果喺战斗力上面，我会考虑会外借狮子走啦，因为我始终觉得奥斯宾啊当打啊嘛，狮子系真系有啲退化嘅感觉， 我就， 但系如果打两场狮子应该顶得上 OK 嘅，我觉得就 打杯赛嘛， 我反而另外咁睇。我反而覺得，如果係嘅， 我覺得想即係比咗，我會想套現奧斯賓拿其實， 因為我覺得奧斯賓拿佢起碼佢而家真係當打，反而我覺得咧當打嘅意思係反而點樣咧？ 有價值套現 佢一來有價值套現，二來係我覺得佢再留喺亞記嘅話，佢表演嘅嗰個機會同埋佢嗰個表現，我覺得唔未必啱佢。 即係都係嗰句咯，球員本身嘅發展同埋球會嘅利益個角度唔同咯。 我覺得佢始終佢要去打英超，我覺得我自己都仍然覺得唔係太啱佢。 同意。 係啦，咁如果佢去到可能例如去翻西班牙啊、 法甲啊、 意甲啊嗰類球嗰類咧， 節奏慢啲， 係啦，慢啲啲又好，或者 同埋個衝撞， 衝撞係啦，係啦，低啲。 我成日覺得佢嗰個身高優勢唔明顯， 係啦， 做龍門。即係咧，如果你譬如高 Q 大棍掉入嚟咧，佢成日好多時會有時俾前柱嗰撞到 飛起， 係啦，俾前柱嗰撞到飛起，或者俾前柱嗰攝到佢個位嘅，即係佢加埋手咧都未必夠人哋跳個時候咁好優勢。咁如果可能轉去其他聯賽發展比較少，即係譬如我當西甲，即係比較少呢、這、一個軍炸掉入去，多時好多時係撞牆啊，攝入去嘅時候，佢夠呢啲反而可能會比較好。 即係個 case 會似文丹達咯，打英超打唔掂，但係翻法甲嘅時候憑翻嗰啲，即係個身材優勢都唔係好噶嘛。 係啦係啦， 但係嗰個反應就會好啲咯。嗰、那個諗法係咁咯。但係我自己就會偏向留奧斯賓拿多啲啦。咁呢個個人意見啦。咁到時睇下 睇答案啦，到時 係到時睇答案啦。咁樣好啦，跟住其實球會咧。都仲有啲簽約嘅，咁先講啲續約先啦。咁兩個球員其實續咗約嘅，第一個就估都估唔到啦，個個都以為佢會擺返後備啦，但估都估唔到阿薩卡簽咗張新約啦，咁去到2024年啦。咁原本 唔係呀，簽約唔可以擺後備㗎， 幻覺嚟嘅啫， 我唔到啲人會覺得佢係重心啦。OK， 咁因為其實 Terrera 呢就其實應該99㗎啦，認真嗰句。咁Terrera 就森多利亞嗰個啦， 系啦 ，Lucas Torreira 托雷拉。 咁我自己覺得，如果 Terreira 係用嚟頂位舒亞個位咧， 我覺得係 OK 嘅， 比防守意味更加重嘅位舒亞。 係啦，但係就會有紀律性啲啦，同埋有破壞性啲啦，罰球亦都會有明顯嘅優勢啦。就係咁樣啦。咁呢一個球員如果係用呢一個嘅2600万磅買一個咁樣嘅歲數。嘅烏拉圭籍球員，我覺得 OK 嘅，我覺得 OK 嘅，但係有一個deal咧，我覺得比較奇怪，因為據聞就話阿馬你想要翻啲自己人嘛，班尼加嘅喎大佬， 嚇，班尼加係咪想頂奧斯爾咧？ 班尼加， 大家又睇阿根廷啦， 咁唔同嘅，因為國家隊表現同球會表現都唔同嘅， 又係嗰個有啲似拆開啲，又係有啲似 Lichtsteiner 嘅問題，即係阿利治斯丁納，我哋另外一個收購， 即係話你廿即係三十歲， 即係正所謂都一把年紀啦， 一把年紀啦，再嚟先係登陸英超啊！頂你個肺！ 即係你唔同班拿約啊，唔同嗰啲嘛， 係啊！你嗰啲你班拿約都話 即係打慣英超，都知道咩事咁樣。 係啦， 同埋你兩個唔同風格，一個技術流翻嚟，而家大家都知道技術流嘅球員 係 啦，啊老蕭都用到而家都仲未叫完全適應， 係啦， 何況再嚟多個咧， 同埋個更加技術流。更加 三核 系啦，哇！ 咁 奥斯尔、米达恩、班尼加三公中， 三公中， 咁 十个公中不是梦又嚟啦！ 唉，又嚟， 又嚟！ 但我自己觉得就班尼加呢单招就传出嚟嘅啫，咁啊希望流料啦。 之前嗰、那个 唔系话 巴黎17岁有个， 冇啦，玩完 咗啦， 冇啦，哎呀顶！ 嗰张话嚟到英国伦敦影咗相噶嘛，仲俾啊！ 呢单有段古话，原来个 agent 系住喺伦敦嘅。 哦，系嚟 探佢嘅， 其实过嚟倾偈，球员就自己过嚟， 放假嚟啊，度下假啫，嚟伦敦。哦，顶你 个肺！咁啊，所以个中场配置咧 ，Shaka 就会继续留到2024年嘅。 哦， 咁啊，嗱喺法国国家唔系喺瑞士国家都其实见到个 Shaka 个角色系踢得轻松咗嘅，因为隔篱啲兄弟伙计系肯走。 譬如哈米，嗰个仲难啦，嗰个 系啦。 系啦，咁所以咧就究竟阿仙奴下一年个中场俾阿马尼会唔会执到辣啲咧？咁样，咁呢个我系期待嘅。 系咪回购高基廉啊？会唔会啊？ 唔系啩？咁有趣。 如果系咁，就真系一巴打落去。 系咪回购高基廉啊？ 咁有趣。但系我期待沙卡会有改变嘅，即系喺阿马尼手，因为阿马尼本身你无论睇佢踢西维尔好，巴黎圣日耳门都，佢都系中意有个纯防中喺后边嘅。 哦，咁會唔會就係呢個 Torreira 就係已經係做純防中嘅位咧？其實 唔出奇嘅。 跟住薩卡或者藍斯咪喺前面咯。 咁一定係藍斯啦，因為佢係用藍斯做主導嘛，話。 咁所以啲人咪話可能會 MK 或者會抽起埋老蕭咯。 嗯。 係啦，咁呢個就睇下到時點擺啦。但係我覺得身為一隊咁樣 level 嘅球隊嚟講，有個 Plan B 或者 Plan C， 有呢一啲球員喺度咧係需要嘅。我自己認為 即有級數嘅， 尤其是阿仙奴今年嗰個轉會，其實我覺得係做得幾好。一樣嘢就係雲家以前唔肯買嘅嘢， 佢都有 買，今年係買過曬嘅。 係 嗱，即係有啲未完成嘅雕啦。咁譬如 Papa 啦，係中堅啦 ，OK，Terrera 係一個防中啦，右閘我哋成日話冇後備嘛，要翻個利茲斯 啲啦。咁我都係覺得佢咧 interview 嘅時候，個100 pages 嘅 proposal 咧，係真係做得幾足咁樣。 都係。同埋係，同埋點解咁得民心啊？因為大家過往呢幾年都係咁不斷話要買呢幾個位置， 竟然一次過出現曬， 冇錯啦。咁所以呢一個咧就絕對係贏得民心嘅一部分。同埋最緊要一樣嘢就係話，你我哋成日都話蒙維爾老啦嘛，開始喂個左閘冇啦嘛，佢又做嗰個動作 ，AMN 續約啊嘛， 嗯， 係啊， 呢只萬金油續約，哦，即係中場又多個靚仔。閘位又多個後備， 冇錯， 嗯， 仲要俾埋件15號嘅，即係正式確認個一線隊嘅資格。 啱啊， 即係呢一系列嘅嘢，我諗相信係幾取悦到咁多位過往幾年對阿仙奴轉會市場失望嘅球迷嘅心態。 同意。 同埋而家土耳其嗰個中堅都開到名口話想嚟阿仙奴嘛？ 土耳其嗰、那個 係啦，都係踢德甲，唔知踢緬恩斯，你唔知踢邊隊啦。 哦， 系啦，咩 Tucson 好似， 唔系嗰个唔知咩 希里，唔系， 我知 土耳其， 土耳其嗰个咧，长长啲头发， 我揾下 金金地， 系啦，唔记得，总之就嗰，即系总之都继续有中坚同阿仙奴传闻，即系换言之，今年冇咗梅迪萨加，可能会冇埋细梅嘅，我自己觉得， 嗯， 啊，我记得苏恩古啊， 啊，苏恩古系啦， 苏恩古。 咁啊，今年可能會冇埋細梅之下，嗱我計啦，嗱高斯治嚟要傷到11月啦，同埋開始老化啦，即係其實條中堅線咧，基本上得翻張伯斯、 哇、 Rob Holding 同埋馬法魯彭老師， 又見到啲咁嘅嘢，忽然間， 好 啦，咁嗱講真 ，Rob Holding 我覺得會外借走嘅，張伯斯會留低嘅，我自己覺得。 好啊。 咁啊，如果再加翻兩個一線咯，再加埋高斯治嚟呢個擺第三嘅經驗嘅話，咁就完成翻曬。 其實會唔會 成阿仙奴嘅配置？ 會唔會係列治斯坦啊？其實係翻嚟打中堅。 咁我就擔心啦，因為瑞士隊呢幾場嘅表現，你似斯蒂娜都係打條邊，都係啲速度開始慢啊，啲轉身其實都唔係話太快。佢繼續打一個右閘位，如果有防中去幫佢補位嘅話咧，尚算可以嘅。因為你見到薩卡同埋比哈米都經常去幫佢嗰邊，但係如果你翻翻嚟阿仙奴呢一個配置度，如果佢打翻個中堅嘅位咧， 咁我就略嫌佢個轉身慢少少啦。咁即係梅迪塞卡冇走過咁樣，同埋個制空力可能會削弱咗。 嗯， 係啦。咁呢一個就再諗啦。但係起碼而家單從位置上面嘅配置嚟講呢，係幾好嘅。我只覺得嗰個轉會。咁啊嚟緊咁啊都仲有成個月嘅時間。咁睇下阿仙奴會點樣操作啦，同埋點樣入返一啲空軍嘅球員啦。 不過真係講真，我真係有啲期待嘅，依家係喺呢一刻。 嗯， 即係見到咁多新球員嚟到呢，而且係針對性嘅收購呢。雖然就先不論佢可能年紀大咗啲啊，或者經驗未夠啊，但係見到有各方面嘅補強呢，其實係有信心嘅。 即係同埋最緊要就係唔係補一啲我哋唔重要嘅位置。係 啊，係啊，即係你買前鋒就冇用㗎啦，再買攻速就冇用㗎啦。 咁前鋒我計你三件啦 ,ok, Webber, 跟住計緊係先計 Webber 先啦 ,Home Goom 㗎嘛大佬。 Home Goom。即樣拿卡石迪。 盧卡斯呢， 係盧卡斯佩雷斯都或者返 嚟。嗱，如果盧卡斯佩雷斯我覺得係其中一個射手型嘅前鋒嚟嘅，真係即有佢喺度真係唔同。 你仲要加多個年青嘅 NATA 都未定個去向 ,ok, 其實前面夠做㗎啦。公中頭先講過啦，一大堆。 嗯。 一大堆。 中中、 基本上我覺得艾蘭尼同 AMN 係。 係。 嗰種 box to box, 如果你話要偏防守性嘅，而家可能會買呢個 Terrera 返嚟。跟住 Saka, 我唔知道會有個咩戰術嘅指令。藍絲我定性為一個進攻型嘅中場中。 嗯，系啊，即系话依家防守型嘅中场中系有呢个艾兰尼同Torreira 啦，跟住咧中中有萨卡，进攻型中中系有蓝斯。 你呢个分法我都可以接受，即系其实而家中场飞机大炮我都觉得齐噶啦。 系啊， 即系如果咁样嘅话，我觉得系嗰个左闸位嗰个蒙维尔嗰个老化，我要再睇定啲。 咁高拿先力咧，仲 高拿先力就一定系摆正选噶，呢个唔使谂啦。 嗯， 系咪先？门将你买咗 Leno 翻嚟，咁我真系觉得。個組軍個策略係我滿意喎、 哦。我都滿意。 滿意喎、哦、目前為止。 嗱、但係都係嗰句囉，因為打咗咁多年兩翼爆破啦先頭。上一季冇咗兩翼都見到有啲問題。即係會唔會想再加返啲翼落去，可能喺六七十分鐘唔夠嘅時候攞落去爆 破。我話俾你聽，上位嗱伊和比我覺得廢咗㗎喇 ,ok。但係米希達因下半季嘅片又話俾你聽呢一隻翼是用到嘛。這個緊要，同埋你高拉仙力如果打左邊嗰一壓到上去嘅話，其實係同隻翼係冇啦分別㗎嘛。 係。 所以我哋成日都話高拉仙力壓到上去，但後面冇人先最麻煩嘛。但你補到個防中位嗰就即係後面 有人 將會有人啦。 係。 嗯。 明白。 個概念係我自己係咁諗啦 ,ok。 嗯。 咁所以就目前為止嗰個組軍嘅策略係我係偏向睇好嘅。至於下年衝到個咩成績呢，開咗鬼師講，但係以呢個組軍，我會覺得滿意。我唔知道你自己點諗啦。 同意，我都滿意嘅。依家暫時呢一下。 阿俊咧， 暫時睇 即係 挑剔嘅， 有年青有經驗都有。 係咯，即係補到噶啦，我覺得。好，跟住嗱，最尾一個續約咧就係 U18 嘅隊長中堅 Daniel Bollett， 咁啊續咗張新合約。即係喂，呢、這個好嘢啊！呢、這個傷咗大半季，但係上年臨尾嗰半季出到嚟頂所有杯賽咧。有助攻有頭槌，地下掃蕩正，轉身快。這個僆仔我另一個即係叫做而家呢一條後防，除咗奧斯道道之外，另一個比較睇好嘅成長到嘅後防係呢個啦。 嗯， 咁啊， 突然間最近出嚟多嘅年青球員都係喺中堅或者後防嗰邊出現多嘅。 都唔係咁講嘅， 呢個係。 前線 我覺得係有啲都係 有啲突然嘅事， 唔係突然嘅，呢啲叫做就係唔係突然， 唔係一陣陣嘅，一陣陣嘅， 有啲刻意嘅， 一陣陣嘅。咁啊，呢個可以大家留意一下啦，下年 OK。哇，唔經唔覺都講咗20分鐘啦，咁啊講多一 part， 跟住就去下一節啦 ，OK。 好。 咁啊，離隊方面，咁啊，第一個一定係韋舒亞啦，唔使諗啊。 啱啱我仲喺度寫緊韋舒亞嗰陣，就見到韋舒亞 announce。 是不是真的去西甲呢，話見到佢個波係西甲波嘛。 咦、是啊。 喺個 IG 嗰度呢、有一次 佢邊隊啊， 自己喺度踢波，咁西甲波係西甲專用嗰、那個。 我知啊、 那個、 我知啊，即係佢未邊隊呢， 未知，但係見到佢喺度踢緊波囉，就係、是、踢 過 西甲波。 會不會去搵阿卡叔呢？ 喂，啲人傳聞過話卡叔係想戰啊韋舒亞維拉利㗎。係啊，有㗎，有傳聞㗎、啊。 喂，但係如果韋舒亞係踢維拉利呢，應該係真係好好發揮佢應該。即係 轉收為攻啊嘛，全維拉利爾成日都係、轉收為攻嗰就係一個過兩個再俾前面巴卡射啫嘛，都係。 喺我心目中咪兩間球會咯，華倫西亞、維拉利爾。係 啊， 一間有卡叔，一間有高基連。一間甚至可能 高幾年， 甚至可能係 有一間 頂阿巴尼加個位置。 唔係有一間好似話有一間話好似十年前都已經想簽佢噶嘛。 哦，係嗰間真 藍色嗰間 嘛，係咯， 紅藍色嗰間 咯，係咯， 十年前話要簽佢噶嘛。 唔係雲加琴日喺德國嗰場波喺 BN Sports 嗰度評述話，皇馬曾經喺三年前對韋舒亞出過 offer。 哇！咁犀利？ 係啊！哇！呢個真係 不得了啫， 不得了，不得了。咁啊，所以嗱， 叫佢攞人嚟換啊嘛， 嗱喺我心目中咧， 攞人加錢換， 你想換邊個啊？咁你想換 華斯基斯啊嗰啲， 華斯基斯， 哇，即係大諗頭啊，意思高啊嗰啲啊， 意思阿新斯又加錢換咯，一係 阿新斯又 加錢換位， 你真係大上頭， 真係大上頭。喂，講等我講翻先，嗱，應該咁講，韋舒亞喺我心目中兩個層面嘅，感情上面嘅層面一定係唔捨得嘅，紅褲仔出身。咁光睇住佢大 ,ok。 睇住佢壞 想佢好。 但現實上呢我就覺得韋舒亞今年個表現係太雞肋嘅。佢擺佢一個純攻中位佢真係發揮得好好。但係要佢一鬥後返呢佢就開始離了㗎啦啲球王嗰啲自己上身呢。就開始即係嗰啲即係我哋成日都話佢啲缺點呀衝向人群啦、 啊。唔係即係佢。 跟住踢到粗呀、 啊。 跟住就開始過分嘅花巧啊！呢啲其實喺隊波裏面其實咁過即係嗰個所謂嘅級數唔夠啊，或者係嗰種太咩飛咩得太重嗰一種嘅責任心係累咗佢自己。咁對於阿仙奴而家下一年由新教練執教，佢想打一個整體啲發揮嘅情況，各自分工係比較清晰啲嘅情況嘅陣式裏面咧，韋舒亞呢一種嘅球員又真係好難用得上場。咁再加埋嗰個咁厚嘅傷患記錄，再加埋人工啊等等上面嘅問題，嗰個協調嘅話，其實佢離開我會講我可以嘅，但係比上嘅唔會係詛咒，係一種祝福囉。我會咁樣去總結呢 啲。但係呢如果以呢個球會層面嚟睇呢，即係呢攞住個球員賣走佢有錢收，同俾佢自然流失好似唔太好喎、啊、應該。即係點都應該係先續咗藥然之後再賣走佢㗎。 但係人哋唔肯同你續㗎嘛。佢唔肯同你續嘛。 係 啦。 哦。最 咁冇。韋舒亞唔續㗎嘛。 咁係。 韋舒亞佢自己編嘢都講到話其實佢係同艾瑪利見完之後覺得我冇位踢跟住我先走咗嘛。 係啦。 其實球會係俾咗 offer 佢亦都證明咗呢樣嘢啦 ,ok。咁我自己會覺得就祝福啦咁啊希望唔會喺英超度見返你啦。就係咁啫， 即 係 唔好做對手 啊！即係希望都唔會係另一個法比加斯咯， 唔會去車仔啊， 係咯，唔係嗰啲咯，即係你去韋斯咸嗰啲其實都問㗎，其實都倫敦都問㗎，但係呢個就祝福啦。 不過應該唔會去熱刺咁柒佢， 屌佢去熱刺我乜撚都得，切柒都得， 切柒都得。哦，唔好講到咁嗱，而家你嗰度好有用㗎，唔好。 我屌你啊！ 好有用途啊！ 我屌你！ 做乜嘢啫？下個啦， 係啊！你兩個，我使唔使 check 出去先啊？ 唔使， 係啊，唔係邊度上環啊？ 呢個好邊度爸爸？ 呢個唔係上環啊！呢度 你唔好即係可能 呢度，不過呢度有隔音嘅。 因為佢聽緊節目，我係屌柒你嘅啫，仆街。 其實係觀眾嚟，聽眾嚟嘅， 真係啊！真係，我俾咗條 link 佢喎，仆街。係 咯， 咁啊嗱，咁啊亦都講埋啦。韋舒亞離開咗之後咧，就即係證明上一個青年足總杯嘅所有冠軍嘅成員咧，已經離開阿仙奴啦。咁樣即係一個時代嘅終結啊！ 好啊，一個時代嘅終結係邊個嘅時代終結啊？ 仲有一個未走啊！ 全部走晒。 保特啊。 係喎、啊、一陣間下一節先講呢個。 保特咪走喎、 啊。好跟住講埋個自由新離隊名單啦，咁包括咗呢個 M 保拉嘅。今年借咗上季借咗去呢個布里斯托流浪嘅左閘同中堅啦，不過上年俾人屈咗去打右閘啦 ,ok。咁合約完結離開，下一個就新迪卡蘇拉啦。咁當然係好唔捨得啦咁。 卡蘇。 我自己就好鍾意卡蘇拉。我鍾意佢嘅地步係將佢等同於巴拿約，等同於魯斯基嘅。呢三個即係衰啲講佢叫老鬼呢，嗰種味道係抹唔甩嘅。即係你遲啲睇傳奇賽，你會覺得係另一個皮里斯嗰啲感覺嚟嘅。 即係去到43歐啊，對 呢三個球 好似冇拉退役咁樣嘅。 呢三個球係咪有試過同場㗎？ 邊個啊？邊三個？ 呢三個球員有冇啊？ 奧卡蘇拿、 班拿爵、 魯斯基，三個有冇試過同場咧？ 卡蘇拿冇， 卡蘇拿冇，卡蘇拿冇，卡蘇拿之後 又有同。班拿又有， 系啦，老司机同班拿又有，系、 啊、 啦。 因为佢哋嗰阵咩噶嘛，阿屌万阿阿云九嗰年啊，嗰年系125周年啊嘛，球会 啊，系啦， 嗰件衫， 嗰件衫， 我最记得佢哋个着嗰件衫，嗰季仲要喺度唔知打到又系季尾先至攞第四嘅， 嗯， 跟住就系靠佢哋嗰几位老 uncle。 系啦，老司机又长长出嚟救主， 系啊，老司机阿迪达。 我都話踢強隊必出班拿約， 班拿約係啦，即係後備出嚟有阿沙皇， 係啦， 後備出嚟 正到爆嗰段 中場係防中係， 哇！依家咁樣聽完都毛管動，真係 毛管動啊！ 聽完都真係毛管動啊，大佬。 係咯，前面係邊個啊？前面係雲 九，雲 九 咯， 霍特啊， 雲九咯。 都嘟咗啊！個都已經啊，都已經 先有咯。 但係嗰年 先有， 嗰年啊真係月木嘅，真係 月木。 唔係嗰年係應該咁講係死過翻生，俾人炒完8-2之後，大規模掃貨。 係啊，臨尾拉屎日啊 冇錯，大規模掃貨。 好興奮喎！我記得我嗰晚睇轉會市場，追到朝早咧，好興奮，好興奮㗎，真係。 我就要見到班拿約窿。哇正啊跟住半季唔出我屌你啊。 我係、哦、啊。 跟住到下半季。 仲有個邊個朴主永啊。 係 啊又係啊。 跟住下半季。 好嘢。 哇班叔一出到嚟哇跟住頂你啊啟動買條優先購買條款啊我真係。 讀叔啊嘛。 啊真係正到鼻啊嗰啲班叔。即係而家諗返起都覺得點。好，繼續講埋先。好啦，咁卡蘇拿之後呢，咁另外仲走多個龍門啦，咁 Alex Keane 啦，呢個簽返嚟嘅塞魯迪門將基本上係簽咗返嚟青年軍之後係一場都未能踢過啦。 Alex Keane 都要聽都未聽過。 聽都未聽過呢 ,ok。跟住下一個廢物中嘅廢物呢、這個夠膽講嘅啲人話老蕭廢物係我要解釋嘛我解釋俾點解呢個叫廢物中嘅廢物啦。Aaron Yoma。廢物嘅原因係嚟咗阿仙奴4年 ,ok, 升咗上嚟之後冇一個位置可以長久踢超過兩場嘅、 哦、 而每一樣嘢都係高不成低不就而且去到最尾呢一年嘅時候曾經今年睇過佢3場嘅 U23 比賽裏面係所有全球都係失誤咁滯嘅 喂 咁我相信我可以用廢物嚟形容呢一位球員喺球隊裏面嘅作用啦啩 嗯 佢應該都尚算合理啩 嗯咁啊唔係喎沙朗高都比佢好喎沙朗高 好㗎 都有一個 FA Club 助攻 做個紀念 助攻同埋有呢、這個歐聯入球對多蒙特 仲有龍頭嘅加持 係啦冇錯 冇錯 龍頭梗係犀利啦呢個遲啲開集插大隊講 好 跟住剛才阿俊就講個 Ryan Holt 呢就走埋啦 系啦， 呢個門將我就初頭覺得佢身形好好啦。 唔係呢個CCC 嚟第二咩？ 係咯，咪同阿偉孫亞一齊影張相咯。而家今年一齊走咯。 哦， 係啦，好啦，咁啊估都估唔到啦呢個門將咁啊，其實可惜嘅外借嘅時候都真係冇咩進步啦，咁所以就離開啦。下一個咁啊 ，Charlie Johnson。 Johnson 係咪右閘嗰個？ 冇錯，即係右閘版嘅查奧爾。嗯。 好啊，得啦，明白。 講完啦 ，OK。 明白。 下一個我就覺得比較特別嘅，我亦都冇預計過呢個球員會走嘅，曉高基圖。 Kato 啊，係喎，爭啲數留佢喎，係喎 ，Kato。 係啦 ，U23 嘅門將，呢個芬蘭 U21 正選國家隊門將。 係咯。 我估都估唔到會免費俾佢走。其實第一年嘅時候其實牛油手啦。 係啊。 但其實呢兩三年嘅表現係好穩定 嘅。係啊。 同埋個進步啊、出型啊，或者係嗰個台型都好好啊。我曾經有諗過佢可能會挑戰到 Matt Marsh 個位添。 嗯、 但估都估唔到今年就放棄佢啦。 冇啊，可能壓咗喺 Virginia 度。 係咯，應該係壓咗 Virginia 度㗎啦，應該就 犧牲咗佢。 冇錯啦。咁啊，冇計啦。咁啊，另外一個梅迪薩卡啦，咁啊轉職去呢個嘅 Huan 青訓學院啦。OK。咁啊，最尾咁就係呢一個嘅 Terry Moore。 Terry Moore， 哇，魔啊 ，T 魔啊， 又係一隻有閘，又係用廢咗嘅借何月之後。 好啊。 咁啊，相對起嚟講，全部都係清一啲青年軍嘅勇員啦，或者一線隊嘅 老弱残兵啦，可以咁讲啦。 应该话够中走嘅。 够中走咯，咁样。 够中走。 系啦，咁啊，所以呢一集球员都祝福你哋好运啦。而其中有两位球员咧，亦都已经揾到新东家噶啦。 哦。 咁啊 ，Charlie Johnson 就去咗保顿嘅。咁啊，另外一个 Yasin Fortune 头先冇讲到嘅。科东尼咁啊，之前朗斯孖宝其中之一个啦。 系啊系啊。 咁啊，着咗件休闲顿衫之后，咁啊，今年咩雪咗一年之后，合约都完结埋啦。咁啊，去咗呢一个嘅瑞士超级联赛， 瑞超 石永，咁啊签约四年嘅咁、 哦、 样，系啦，咁啊祝福大家好运啦。咁啊最尾一个，最尾一个雕咧就系浅野拓磨嘅，咁啊继续将工作证搞唔掂， 签呢拓磨， 系啦， 签咗三年噶咯， 两年就去咗斯特加， 两年斯特加， 咁今年咧就借去汉诺威嘅，但今年将合约咧就系啦，都仲喺德甲。 哦，系德甲，系 啦， 德甲。 咁就有一条价值300万磅嘅优先买断条款。 哦。 咁啊，我睇嚟咧都。 哦。嗯、又系收购。 买翻嚟几多钱啊？ 都系好似280万磅到。 哦。 哦，多少少。 又系拓展亚洲市场啊。 系啦，就。 要拓展亚洲市场，梗系借俾德乙嗰队。系咪杜塞尔多夫啊？同嗰个源口元气啊！ 哦，源口元气着咩啦？走咗啦！ 宇宙未贵史啊！ 走咗啦！源口元气，千 里托摩啊嘛！ 源口元气升咗上德甲啊，好似都买咗，都好似就系汉诺威啊！ 我都记得系汉诺威。哦，咁呢个要话宇宙未贵史啊！ 呢个一定系日本足协嘅一个操作嚟嘅，肯定系。 呢个应该系啦。 跟住可能多蒙特要香川真司就过去噶。 都今晚踢我日本系嘛？ 好似系， 好似， 因为呢个一阵间我们啲世界杯先讲啦。咁啊好，咁啊呢一节第一节35分钟靓收，下一节翻嚟继续讲一啲消息，下一节讲快啲啦。 大家好，我系网台大典啦，仲有好多个节目嘅七个半啦，因为我自己都唔知仲有几多节目啦。咁今届世界杯咧，我点睇？我觉得决赛高比班慕尼克对 AC 米兰嘅，同埋我想问一下 Kobe 咁劲，点解进攻咁劲要打后卫嘅？真心问。热力格2018世界杯，网上睇，网上听，拜拜。